仿佛看见你流着眼泪，风永远吹不进 In the fall of 44，我闭上眼去想，忍不住放声的哭。第一次我感觉我都无能为力，天啊，如果我能 go back in the fall fall in the 风永远吹不进 in the fall of 44，我闭上眼去想，忍不住放声的哭。 还是勉强，太贱如何发亮？

把永远说成一个糖。

来的是你，你又何必介意？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，真叫人捉不住。 捉不住的是你的心，不是我太在。